咦，看不出你还有点战术头脑啊。叶修说道。展楼男立刻知道，这叶秋大神也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一直没有让他们用退开这样的手段去破坏对方的意图。因为他清楚，凭他们三个人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他的指挥应该就是最大限度的在维持最有利的局面了。虽然展楼兰并不知道这样的局面到底转机在哪里，但他也只能继续相信下去，相信大神的判断和指挥。展楼兰一边想着，一边偷空看了一下那边的前方隔海。元素法师的攻击距离相比魔剑士只是略优，如果双方水平差距大，凭借瞬间移动的技能倒是可以放弃魔剑士的风筝。但现在双方的水平不是前方隔海略优，而是裂，大裂。放风筝是不要想的，只要不是叶修的君莫笑时常会有攻击策应这边，前方隔海恐怕早已经挂了。结果展楼兰这视角稍稍走了走，竟然就成了一次破绽。孙翔这边的一记攻击顿时就落在了他头上。 哼！ 展楼兰听到这家伙的冷哼声，这基本就已经是对方才叶修的回应了。 不过，真的也就是有点而已。 叶修把“点儿”这个字咬得很重， 不然怎么也该有一个人来攻击我呀？难道看不出我才是目前的战术的轴心吗？ 不必了，就这样我也能打破你的布置，你用不着急着送死。 年轻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哼，难道你以为你们还会有什么机会？ 人多，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机会也将因此而生。 是吗？我怎么看不到？ 因为你只有一点头脑而已。 叶修再次加重"点儿"字发音，并且把"战术"两个字删除了，这次只说"头脑"。刘浩在一旁急了。他真想告诉孙翔，你别和这人说话了，但这年轻人就是张扬，就是喜欢去挑衅。但你挑来挑去，有过好的收场吗？全明星周末时挑衅韩文清的教训还不够？叶修的话，孙翔全不当一回事，刘浩却不能不细心琢磨。人多的优势。刘浩左右扫扫，忽然发现对方少一人呢。牧师呢？对方的牧师哪儿去了？对方队伍里有一个牧师的呀。 好吧，既然你希望死得快一些，我就成全你吧。 孙翔嘴上一点便宜也讨不到，决定用行动来表示。这时，他这战斗法师身上的淡金光晕已经再度夺目了一分，斗者意志终于提升到了第六阶段。而之后的第七阶段将拥有翻倍的效果提升，却也需要翻倍的连击次数。孙翔失去耐心了，对付这些杂草，眼下的状态已经足够。落花掌、天机，接连的两个技能，为了打出连击，孙翔使用力极高的就是这些低阶技能。低阶技能冷却快，在连击中被使用到的几率总是最高。落花掌拍出，身上的展楼兰和叶希向两边躲避，但接下来的这一天机却是正好拦下叶希，然后其挑到了空中。龙牙，空中的叶希又吃了一击，孙翔的战斗法师也终于在此时大步冲了出去，冲向了君莫笑所站的方向。他竟然是想推着一个浮空的叶希，一边继续维持着他的连击，一边开始对君莫笑进行攻击。君莫笑，一个52级的角色，在一个加持了所有炫文状态、斗者意志第六重的战斗法师面前，实在有些不堪一击。展楼兰和毁人不倦连忙都想要来援助，但是这第六阶段的斗者意志像是打破了一个临界点。孙翔展现出的实力有了一个大步的飞跃。 如果说之前每一阶段的提升让他们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压力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提升终于成了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他们已经从感受压力到完全无法抵抗了。伤害姑且不论，更快的移动速度，更快的攻击速度，加上孙翔此时暴起的操作速度，试图救援的毁人不倦和斩楼兰发现他们瞬间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对手的身影，对手的攻击轰到的时候，他们试图的抵抗好像才刚刚一个起手，两人就已经被分别击飞了。叶希依然是孙翔最终的标靶，他攻击着叶希一路冲向了君莫笑。怒龙破军最后一击冲飞叶希的柔道，同时可以冲到君莫笑。孙翔算得很精准，这一击出去，君莫笑或许可以躲开，但这柔道必然会挂。君莫笑那非外行又低阶的牧师手段根本就无法支撑被他连续输出的一个目标，这一击是最后一击，可以秒杀的一击。砰，像是金属相交，又像是法力碰撞，孙翔只知道自己的角色不受控制地向后弹开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完全不在孙翔意料当中的状况。他连忙调整着视角朝前一看，就见到一个角色和他一样的姿势被弹开。这一幕怎么有点眼熟？ 是你？ 孙翔飞快看清了这飞出去角色头顶的名字，与此同时看到了一道白光沐浴到了那牧师的身上，白光温吞充溢，全然不像君莫笑搞出的恢复术只是稀薄的白光那么一刷，这才是正儿八经圣言牧师的手段。 是啊，可不就是他吗？ 跟着他听到叶修懒洋洋的声音， 牧师有复活啊，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啊。 靠，太卑鄙了。 另一边的刘浩跳脚了，对方的牧师哪儿去呢？他现在总算是知道了，竟然是跑去搞复活了。那个战斗法师就是一开始把孙翔引走的家伙，最终自然是被追上被击杀，但是引走孙翔的时机里，他们这边损失却更为惨重，一队人去了三个，结果人家这时候把牧师派出去，悠哉的又把之前壮烈的战斗法师给复活了。刘浩倒不是痛心对方少受了损失，而是对方这一复活很快回来加入战斗，局面顿时又改观了。四人，这显然是这堆杂草在孙翔面前的一个临界点。三人他可以打出连击推出斗者意志，但是四人，那他就将回到之前被人连续攻击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的局面。果然机不可失啊。刘浩懊恼悔恨，他应该去攻击君魔校的，为什么要去迎合孙翔的意图去攻击这个元素法师，结果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时机。孙翔没能安稳地来个瘦身操作，斩楼兰毁人不倦刚被他击飞的两个已经过来接他了，小北的战斗法师和叶希的柔道也已经重新迎了上来，四对一，又是四对一。刘浩想要抢去救援，结果面前人影一晃，君莫笑却是闪到了他的面前。 机不可失，我说过的， 叶修很平静地说道。真的牧师到场了，而孙翔又要面对以一敌四的局面，自保都难，更别提反击杀伤。千叶离若显然已经足够照顾，叶修得此却是抽出手来，亲自跑来拦截了刘浩。 葛海，你去继续对付那边。 叶修招呼前方葛海，虽然顶的不是前方葛海的名字，但大家还是照固有的 ID 在称呼。 你想和我单挑？ 刘浩神情凝重，十八级的等级优势，这拿不下的话真有些对不起职业选手的名头。只是对方是诡异的散人职业， 而且对他有着知根知底的了解，这让刘浩一点都不敢大意。 把小美换过来。 结果叶修的话还有后半句，说完才回了刘浩一下。 赶时间，哪有功夫和你单挑啊？ 刘浩吐血。二对一，其中一个是自己单挑都不敢说有把握的叶秋，对方还有牧师。终于还是被踩了。对此刘浩本来已有心理准备，但孙翔突然发挥出斗志，一直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甚至一度又幻想起了把叶秋踩下的快意。结果人生就是这么大起大落，高兴的还没多会儿呢，局面又颠倒了。刘浩是不指望他们的人能带来什么扭转了，人家的战斗法师就是死这附近，复活补充一下立刻就来了，他们的人这会儿早死回城再跑来，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至于招呼陈叶辉那边，这对刘浩来说却是没有意义的，他要是不被人搭救是要扭转局面，陈叶辉那边来个千军万马是没意义的，只能是让他在更多的面前丢脸罢了，虽然这些人应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叶修根本不和他多话，已经动起手来，而且拆了几个回合后还把视角调转了一番，一边和刘浩打，一边还看着那边的状况，一边高声提点这四人，典型的一心二用。刘浩气得吐血，但又无奈，他恨不能一剑直接把君莫笑给秒了，但问题是做不到啊。不说做到这个，他现在自己处境也没比孙翔强哪儿去，对方的战斗法师过来后和君莫笑联手，刘浩也是毫无还手之力。散人的打法他全无经验去应对，战斗法师他倒是熟悉，但心理阴影相当大，他是被这职业虐着长大的，还好这战斗法师头顶的 ID 不是一叶知秋，不然这样的优势下，刘浩估计自己可能已经跪了。在两人都是被杀得极为狼狈的情况下，刘浩就是想找些场面话都无从说起。孙翔此时更不是擅长这个了，这家伙擅长的就是向对方挑衅，但现在被人打成这样子还有什么信可挑，更何况他挑衅也从来没讨得过好果子吃。 站位站位，楼兰不要出空档，想用抛投对着墙，隔海可以再朝前点嘛，不危险。回人不倦，你的输出真差劲儿。 叶修这一边打刘浩，一边不住地提醒着那边的四位，末了也不忘身边的小北。 你别老想着出大招啊，他没那么差劲儿，能给你这样的机会，好好打。 这你能看出来啊？ 小北大惊。 你这点套路都是我创的，你不知道吗？ 哪个套路？ 你是做了点变化，但是从原理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叶修干脆给小北上起了战斗法师的技巧课。 你看天机这样， 叶修还带示范。 他闪掉了， 小北指出。 我52级老兄。 哎，这手不错啊，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一边还有插话的是围观的唐柔。 没说过吗？说过吧。 没有。 肯定说过，你忘记了。 肯定没有。 那要不要我再给你示范一下呀？ 好啊。 看好啊。 叶修说着，同样的操作忽的又是一击扬了过去。 中了！ 小北惊呼。 这次他怎么没躲掉啊？ 说着有样学样，他也来了一下。 哎呦，我也打中了！ 小北更惊喜了。 嗯？ 叶修觉得有点不对，被挑到空中的魔剑士他没有去追加攻击，但是小北却是积极的上去继续施展各种手段，一气呵成。 哎呀，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小北惊诧极了。 难道是经过了这大神的一番指点后，自己突然突破了什么境界？要知道眼前这可是嘉实战队的副队长啊，也是职业圈中有一号的人物，居然被自己在空中连了这么多下。 哎，停了吧，别打了。 叶修说。 啊？ 小北疑惑，却是还是听话地停止了攻击，然后就见刘浩的魔剑士重重地跌到了地上。 职业高手？ 唐柔问着。职业高手连个瘦身操作都没做，就这么摔体上，成何体统啊？叶修的军魔笑走了过去，也没攻击，就是来回踩了两脚，嘴上喊着：“ 喂，在不在？在不在？” 没有回音。 不是吧，掉线了？ 小北终于发现不对了。掉线这种东西，从网络技术上来说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总会有些其他强力原因可以造就，比如停电了，比如网线被老鼠咬断了，比如电脑爆炸了，这都是足以强行造成掉线的。 不是假装的吧？ 叶修显然对于刘浩的阴险也比较有认识，君莫笑又戳了地上的魔剑士两下。不过这次他是有点冤枉刘浩，刘浩这回是真掉线了，被这当沙包练手，气得他直哆嗦，一不小心把电脑插线板上的电源开关给踹灭了。这样的技术失误他不是第一次了。 怎么办啊？ 小北问。 抓紧时间啊，掉线一会儿就强行下线了，赶紧把他杀了。 叶修加大了君莫笑的攻击力度。战斗中掉线的角色比手无缚鸡之力还要惨，叶修这么大一个大神欺负起来毫无压力，很快就和小北一起把刘浩的魔剑士打成实体了。转头这边，孙翔竟然还在支撑着。 还没完呢。 叶修的军魔笑走了过来。 快了快了， 四人连忙说着。 叶秋，有种和我单挑啊。 孙翔这还在挣扎呢。 要脸吗？我才52级。 叶修说的理直气壮。孙翔一个失神，被斩楼兰又中劈了一剑。战斗了这么久，他们这边牧师早就挂了，能撑到现在全靠嗑药。孙翔到现在还不肯服软，翻着背包又是吃了一个血药。他也是算计着呢，法力和生命一起往最大续航能力搞。 哎，看着怪不忍心的。来来，小美，赶紧一起动手，快点杀死他。 这叶修一加入战斗，局面立刻不一样。他不会成为联机衔接中的一环，但是他充当了一个打补丁的角色，哪一个联机跟得不够到位，他会立刻抢上。如此一来，联机变得更加紧密，孙翔也是再无之前那么多的空档可钻，生命飞速下降。眼瞅生命无多，这家伙却还挺硬朗，干脆也不顾伤害了，拼了命的来了一击，却是冲向了叶修的君莫笑。叶修也懒得躲闪了，让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一张，哗一下成了伞盾，把这一击直接扛了一下。 真心和你说一句话， 叶修说着， 你这个样子不要打荣耀了，去玩超级玛丽或者小蜜蜂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你 孙翔感觉备受侮辱，在极度的不甘中，看到君莫笑的千机伞收起，直接变枪，一炮轰到了他的胸口。孙翔的战斗法师倒飞出去，终于是再也没有站起来，躺到墙根下边，也不见他去复活。